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眼下呢，不少大学生已经毕业了，走上了职场，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初入职场肯定是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但是一定要熟悉和掌握劳动权益保障的基本技能。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会请来法官，结合真实的案例来举案说法，告诫职场新人应该避开哪些坑。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首先来聚焦对外经贸大学学生被撞身亡的最新消息，来自本台交通广播、北京日报、中国新闻网的消息。9月5日上午，对外经贸大学一学生在校园内被圆通快速的货车撞倒身亡，肇事司机已经被警方控制。那校园为什么会有快递大货车呢？某快递员对记者说，校园里的驿站有卡，大车小车都能办卡，都可以进。一天所有的快递公司有5-6辆货车进校园，最多的时候能有10几辆。9月7日，圆通方面表示感到悲痛和自责，成立专门小组协助警方调查。圆通速递品牌总监对记者表示，一般快递车是不会进校园的，这个也是经过备案的，经校方允许进去的。律师认为，如果是货车司机倒车把学生撞倒了，应当认定司机承担主要或者全部责任。来自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人表示，该意见明确了查处行贿的5个重点。一是多次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人行贿，特别是党的18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的。第二是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第三是在国家重要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四是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帮扶救灾、养老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第五是重大商业行贿的。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几毛钱就能在商场停一天的车吗？白领薅羊毛被判刑。来自新华网的消息，仅需要几毛钱就能在商场车库里面停上一天的车。近来这起薅羊毛案件引发了关注。近日记者获得的一份判决书显示，其中一名羊毛党因为诈骗罪被上海杨浦区法院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5个月。有些羊毛能薅出福利，但有些羊毛是不能薅，会把自己薅成阶下囚。90后的李某是一名白领，他为了能够在某广场免费停车，就利用 APP 软件成为新会员，为成为新会员然后有提供的这个停车优惠政策，他就使用了大量的虚设的手机号注册新会员，获得积分，再兑换到免费停车时间，骗取停车费一共达5000多元。后来商场发现有相同情况的车辆多达到120多辆，有上百位在周边上班的人都用非法手段获取停车优惠券，商场一年就损失了近37万的停车费。好，来关注人民法院报的报道。 近日，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受理一起案件，老人张某在超市购物的时候拿了一袋鸡腿，没有付钱径直离开，工作人员发现并进行阻拦，双方到二楼办公室处理此事。交涉过程当中，老人突然从二楼窗户翻出，沿着二楼外侧较窄的搁置板行走，然后又跳到了货车车顶，再跳到地面，导致多处骨折。之后老人还起诉了，要求超市赔偿。法院认为，造成损害行为的是老人自行采取了危险动作所致，超市不存在过错。另外，事发后超市也立即报了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法院判决驳回了老人张某的诉讼请求。好，来关注女魔头劳荣枝案的最新消息。备受关注的劳荣枝案将在明天9月9号在南昌中院再次开庭。在2020年12月21号，该案曾经开庭，劳荣枝被控犯下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和绑架三宗罪，最终法院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劳荣枝和男友法子英此前因为绑架、抢劫和故意伤害七人，在1999年11月被判处死刑了。在2019年的11月28号逃亡了20年的劳荣枝在厦门落网。那检方指控劳荣枝和法子英共同策划犯下了四起绑架、抢劫、故意杀人案件，其中劳荣枝参与杀害五人并抢劫钱财。在开庭时，劳荣枝表示说合谋不存在，参与作案是遭到了法子英的胁迫。有律师分析，再次开庭通常是两种可能性，一是法官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上一次开庭走完了所有庭审程序，第二次开庭直接宣判的可能性较大。另一种可能是出现了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新证据。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随着各大高校毕业典礼都结束了，毕业生们纷纷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初入职场肯定是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但是在欣喜的同时，一定也要熟悉和掌握劳动权益保障的一些基本的技能。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法官，通过近些年来的真实案例来讲一讲职场新人应该避开哪些坑。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三中院的田路法官。你好，田法官。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关注一些案例。在试用期内，用人单位能否说想辞退就辞退呢？我们请 田法官讲个案例。 好，那么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呢，就是小刘。小刘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在2017年的7月31日入职了一家体育用品公司，担任了运营经理职务，月工资每个月呢是10000元。双方签订了一份3年期的劳动合同，在合同当中约定啊，雇员从开始工作之日起6个月为试用期。那么在试用期内，公司和员工呢均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解除本劳动合同。如果试用期结束，并且合同在试用期内没有被终止的，那么员工将自动成为真实公司的正式雇员。体育用品公司在2018年的1月31日，也就是试用期结束的最后一天，向小刘发出了劳动合同解除的通知书。通知书上载明，因为小刘在试用期内的工作能力差、执行力差、没有责任心，所以公司呢于2018年的1月31日与小刘解除了劳动关系。那么小刘就认为啊，体育用品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于是呢提起了劳动仲裁的申请，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0000元。那么公司则认为，小刘因为本身人处在试用期内，那么公司有权根据小刘工作能力的好坏来决定是否正式录用。因为小刘在试用期间的工作能力较差，不符合公司的录用条件，因此公司有权予其解除劳动关系。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这个案件经过了劳动仲裁和法院的审理之后呢，都认为因为在这个案件过程中，体育用品公司呢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公司具体的录用条件，以及小刘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事实依据，因此公司做出的解除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那么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如何规制的呢？ 那么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呢，应当对于做出解除行为的合法性来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即便在试用期内，单位也不能随意的来解除劳动合同。对于这个问题呢，咱们国家劳动合同法第21条就明确规定，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具有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第1项、第2项规定的情形之外，用人单位呢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如果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来说明相应的理由。那么同时，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如果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实践过程中，当单位以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时，那么应当举证证明他已经向劳动者明确告知了相应的录用条件，并且呢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劳动者在试用期间确实曾存在着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形。如果单位没有尽到这些举证责任，就很有可能会被认定构成违法解除。比如说在这个案件过程中，体育用品公司虽然主张小刘工作能力差、执行力差、没有责任心、不符合录用条件，但是呢，公司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因此最终仲裁委和法院都认定公司的解除行为属于违法解除。 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对大学生新入职场有什么提示吗？ 那么在此呢，也想提醒一下各位职场新人，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很多的单位会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当中约定试用期。我们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对于试用期期间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呢，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严格限制了试用期的期限和次数，明确了试用期期间的工资标准，严格限制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的解除权等等。因此职场新人呢，需要不断的提高法律意识，知法用法，依法维护自身在试用期期间的合法劳动权益。 刚才法官解释到了，这个如果在试用期内，公司说你这个试用期里面你的工作能力差也好，业绩不够也好，一定要拿出实际的证据来证实，不能说我们认为你不合格就是不合格，对吧？ 对， 这算非法解除。 对，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来关注相关的案例啊，在服务期没满跳槽，是不是需要支付违约金呢？请法官举个案例。 好，那么这个案件的小郑在毕业之后，于2018年7月16号入职了北京的一家公司，双方呢也签订了劳动合同。在2019年2月25号的时候，公司与小郑签订了培训协议书，约定公司将派小郑前往韩国的某家机构进行业务培训。培训期为6个月，培训结束之后呢，小郑需要为公司服务5年以上。如果小郑工作不满5年就离开公司，在办理完相关的手续之前呢，必须支付相当于培训费用10万元的违约金。那么之后呢，小郑就被公司派往韩国进行相关的业务培训。公司呢也为小郑报销了机票、签证、保险、培训以及住宿等相关费用。在培训期满之后呢，小郑就按期回国了。那么在回国之后2个月，小郑因为个人原因就向公司提出了辞职。于是啊，公司就向仲裁委提出申请，认为小郑违反了培训协议书当中关于5年服务期的约定。因此呢，要求小郑支付10万元的违约金。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这个案件经过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之后，最终都认定小郑呢确实违反了服务期的约定。于是呢，仲裁委和法院都结合公司实际报销费用的情况以及小郑的在职时间，那么酌情判令了小郑向公司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这个案情比较简单，它明显是违反了， 对 是吧？ 对。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劳动合同法第22条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是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呢，也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担的培训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法律是允许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约定服务期和违约金的。那么这样呢，也能够充分的调动用人单位提供培训的积极性，加大对于劳动者进行专项培训方面的资金投入，那么以便使劳动者学成之后呢，能够更好的为单位提供劳动。但是一旦劳动者比如本案当中的小郑一样，在服务期未满的时候便离职，那么就会使得单位的期望落空。因此法律赋予用人单位依据约定呢，可以享有违约金的请求权。但是考虑到咱们劳动合同本身的特殊性，法律对于违约金的数额呢，也进行了相应的限制。那么员工应当支付的违约金是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担的培训费用的。 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对于新入职大学生有什么提示吗？ 那么在此也想提醒一下各位职场新人，在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用人单位是否提供了专项的培训，以及双方是否明确约定了服务期。如果存在这一类约定，那么劳动者就应当充分考虑服务期的问题，对于自己今后的工作和发展呢，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并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善意的履约。如果劳动者违反了服务期的约定，那么单位呢是有权要求劳动者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单位没有及时出具离职证明，能不能要赔偿呢？我们请田法官也举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件呢，是小杨和科技公司的一个劳动争议案件。小杨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在2017年7月18日入职了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担任软件开发工程师的职务。双方签订了3年期的劳动合同，小杨每个月的工资标准呢是13000。在2018年8月10日，小杨工作一年之后呢，就向公司提出了辞职。双方的劳动关系呢，也因此就解除了。那么之后，小杨主张，因为科技公司一直没有为小杨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小杨没有办法入职新的单位，所以呢，小杨就申请仲裁，要求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同时赔偿小杨因为单位没有及时出具离职证明给他造成的损失20万元。 那他的损失都包括哪些呢？ 那么小杨在这个案件过程中所主张的损失呢，其实主要是没有能够入职新单位所产生的工资损失。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呢，他主要是提交了3份证据。第一份证据呢，就是深圳的一家技术公司在2018年9月3号曾经出具过一份录用通知书。那么其中呢，就明确要求小杨到人力资源部门报到的时候呢，需要提供离职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那么第二份证据呢，就是这家深圳的技术公司与小杨签订的录用通知作废的协议。当中就约定啊，因为小杨没有办法提供上一家供职单位的离职证明文件，因此无法办理入职手续。那么经过双方协商，对于小杨的录用通知作废，并且责任在小杨一方。公司的经理呢，也是友情报销小杨相应的差旅费1000元。那么双方再无其他任何的疑义。第三份证据呢，就是另外一家公司给小杨发送的面试通知的邮件。其中也就提到，小杨需要去面试的这个职位呢，是公司的技术总监，月薪呢是22000。也明确提出在面试的时候，小杨需要提供上一家供职单位的离职证明原件。 那面对这些证据和损失，公司是不是认可呢？ 科技公司当然是不认可这些损失了。科技公司对于小杨所提供的录用通知书以及录用通知书作废协议的真实性是认可的。但是呢，不认可邮件的这个真实性，也不认可给小杨造成了相应的这个损失。科技公司主张呢，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后，因为小杨没有及时的去公司办理工作的交接，所以导致公司无法开具离职证明，因此公司认为责任呢不在科技公司一方。那么小杨没有及时的取得离职证明，本身呢可能是他故意造成的。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那么这个案件经过仲裁委和法院之后审理，都认为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所以小杨要求科技公司出具离职证明的请求呢是能够成立的。那么同时根据这个案件过程中小杨提供的这些证据可以表明，因为公司没有及时提供离职证明，使得小杨错失了工作机会，确实呢给他造成了相应的损失。因此最终仲裁委和法院参照小杨的工资水平、没有能够入职的时间以及相关的行业待遇等情况，酌情判令了科技公司赔偿小杨的损失50,000元。 那这个案件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案件的法律依据呢，实际上还是来自于咱们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50条第一款就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手关系的转移手续。那么可以看出出具离职证明是单位的法定义务。实际上对于很多的用人单位而言，那么离职证明呢也是单位和员工之间终结劳动关系最明确的证据，也是对于其他用人单位和社会的公示。新的用人单位呢可以据此确定他想聘用的员工确实已经与原来的用人单位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了，也能够避免面临上一家用人单位可能依据劳动合同法第91条规定要求新的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法律风险。实际上对于离职的员工而言，离职证明同样也十分的重要，那么它是员工转移社保和申领失业保险金的证明和必要材料。除此之外，一旦原来的用人单位和员工发生劳动争议，那么离职证明呢也可能成为确定案件相关事实的证据。因此劳动合同法第89条就规定，对于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在本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根据小杨提供的相关证据，确实因为科技公司没有及时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小杨丧失了相应的工作机会，所以小杨有权要求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啊，科技公司虽然主张没有出具离职证明是因为小杨没有及时的办理相应的工作交接，但是公司呢并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而且即便小杨没有办理相应的工作交接，实际上也不影响公司需要开具离职证明这样一个法定的一个义务。 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对于大学生、新入职大学生有什么提示吗？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呢，也是想提醒一下各位职场新人，在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应当及时的要求用人单位出具离职证明，以防止错失再就业的机会，或者面临无法申领失业保险金的风险。那么此外，对于用人单位出具的离职证明，应当注意审查是否具备法定的必备要件。那么咱们国家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4条就规定，离职证明必须写明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如果用人单位确实没有及时出具离职证明给员工造成了损害的，那么员工呢应当及时的要求用人单位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好，谢谢田法官的分析和解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田路法官。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关注热点新闻，请了解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世界忽然停了歌，回到